创世纪第四十六章，以色列遂带着他所有的一切出发，来到了贝尔舍巴，向他父亲伊撒格的天主献了祭。当夜，天主在神事中对以色列说：“雅各伯，雅各伯。”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我是天主，你父亲的天主，你不要害怕下到埃及去，因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一大民族。我与你一同下到埃及，也必使你再上来。若瑟要亲手合上你的眼。”雅各伯遂由贝尔舍巴启程，以色列的儿子们扶自己的父亲雅各伯和自己的孩子及妻子上了法郎派来接他的车，带了家畜和在克纳罕地积聚的财物，一同向埃及进发。这样，雅各伯和他所有的孩子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他的一切孩子都一同来到了埃及。以下是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雅各伯和他子孙的名单。雅各伯的长子勒乌本，勒乌本的儿子哈诺克、帕斯、赫兹隆和加尔米。西莫昂的儿子耶穆尔、雅明、敖哈德、雅君、佐哈尔和克纳罕女子的儿子沙乌尔。勒卫的儿子格尔雄、科哈特和莫纳黎。犹大的儿子厄尔、敖南、舍拉、培勒兹和泽拉黑。厄尔和敖南已死在克纳罕地。培勒兹的儿子赫兹隆和哈穆尔。伊撒加尔的儿子托拉、普瓦、敖熟布和史莫隆。泽布隆的儿子瑟勒德、厄隆和雅赫勒尔。以上是勒阿在帕丹阿兰给雅各伯生的子孙，还有他的女儿迪娜。男女子孙共计33人。加德的儿子七斐雍、哈基、熟尼、厄兹彭、厄里、阿洛迪和阿勒里。阿歇尔的儿子伊莫纳、伊士瓦、伊士伟、贝里亚和他们的姐妹瑟拉黑。贝里亚的儿子赫贝尔和马尔基尔。以上是拉班给他的女儿勒阿的婢女齐尔帕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16人。雅各伯的妻子拉黑尔的儿子若瑟和本雅明。翁城的司祭珀提斐拉的女儿阿斯纳特在埃及地给若瑟生了莫纳协和厄弗拉因。本雅明的儿子贝拉、贝格尔、阿士贝尔、葛拉、纳阿曼、厄西、洛士、穆平、胡平和阿尔德。以上是拉黑尔给雅各伯生的子孙，共计14人。丹的儿子胡生。纳斐塔里的儿子